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我是靳可欣，就读于北京大学临床八年制专业。北大医学人的出版正逢北医百年又五岁，以阐述多名杰出医生的个人经历来纪念北医发展路上的点点滴滴，并致以北大医学人最崇高的敬意。作为一名大一新生，我有幸成为他的孩子。几个月前进入了医学领域，几个月的燕园生活春风化雨潜移默化，认识到北大是一种情怀，学医也是一种情怀。这情怀拓宽了我的视野，只要怀着一颗向往医学的心，便可以为医学发展添砖加瓦，成为一名白衣天使，如陈锦华般治病救人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北大医学人片段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人生有限，如何取舍，如何选择，选择了为事业献身，必定与安逸享乐无缘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陈敏华说他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陈敏华追求尽善尽美，但自称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作为肿瘤学家，他是患者的守护神，但作为妻女，他心中充满了愧疚。拼命三郎的陈敏华是可敬的，因为他的拼命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领域，没有这样的胆识与践行，就没有今天的陈敏华，也没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这个领域今天的位置，更没有无数被挽救的生命的福音。陈敏华是可敬的，他的可敬在于他的可爱，侠骨柔情。陈敏华是可爱的，他的可爱在于他的可敬，柔情侠骨。陈敏华更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总在感谢那些帮助过他的人，甚至是印刷厂的工人，医院餐厅的厨师。他更感谢那些给予他极大信任的患者，他们将生命都托付给了他。率真透明，刚柔并济，更是懂得大爱，勇于担当。陈敏华如红烛，燃烧自己，照亮他人，社会需要这样的人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嗨岸惊奇，嗨岸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

传递